跳动的是我的心，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的毛发下雨是我的泪，在我胸口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记忆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找不到那原 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齐秦在1985年帮一个叫做杨林的歌手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玻璃心》。在1991年，齐秦发行自己的专辑《柔情主义》的时候，又重新演绎了这一版。前面特别提到了一个歌手叫做杨林，他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玉女型歌手。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杨林当年出道非常早，早在他高中的时期就被一个当时的经纪公司选拔出来接受刘家昌的培训，这样的机会对于当时的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得、非常梦寐以求的事情。刘家昌非常厉害的作词作曲包括导演编剧这样的一个身份，邓丽君的很多歌曲都是出自于她的创作，我们最熟的那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写的，还有那一首《小丑》也是她创作的音乐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些作品找出来去听一听。那当然有机会我也会着重的在节目当中做一次刘家昌的专题，现在回头去听可能年代感都比较强，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不管歌词还是旋律，我觉得创作起来要比现在的歌曲要精致很多。有机会来介绍吧。我们回过头去说杨林，1983年的时候杨林只有16岁，他一开始走的是俏皮小男生那种比较中性的路线出道，刘家昌呢也是一口气帮他制作了两张专辑，我是谁和可是恋情，但是这两张专辑并没有使杨林走红，直到1984年的春天，他和黄仲坤合唱了陈彼得作词作曲的故事的真相之后，才开始修正自己的路线，改走玉女这种歌路和造型，这之后才算是大受欢迎。第4张专辑《把心留住》《玻璃心》则是把杨林推向当年最受欢迎歌手之列。不过他在2003年9月就宣布退出演艺圈，改为习画，而且还办了自己的画展，在当今算是台湾地区比较知名的画家之一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当年最火的那首歌曲《情人》。 容不下一个沙粒，对你付出全

是杨玲在1987年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尼罗河女儿》，作曲陈志远，作词朱天文。对，就是很多人嘴巴里所说的，有了朱天文，侯孝贤终成一代大师的那个编剧朱天文。而这首歌就是他编剧侯孝贤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很多年过后，侯孝贤导演在回忆起这部叫做《尼罗河女儿》的电影的时候就说，当时杨玲已经很红了，是歌星，而且22岁，可是电影当中那个女主角实际年龄故事要求只有15岁，所以很多人在后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杨玲岁数太大，给人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尴尬。我们来分析一下22岁的姑娘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勇敢去爱、大胆去爱的一个岁数，享受爱情的一个岁数。可是15岁，谈到爱情应该会有一些害羞，私底下应该是懵懵懂懂又无限向往爱情极为美好的一个岁数，所以难免在当年让侯孝贤在执导这部影片的时候煞费苦心。不过说实话，这部电影当中的杨玲的装扮的确在当年惊艳了很多人，但是即便她当年的装扮怎样怎样的这种清秀，怎样怎样的玉女，都没有办法挽留这部影片后来的影响力。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一部被忽略而不是被忽视的侯孝贤作品。即便现在你挑出10个人告诉他我们要举办侯孝贤电影回顾展，可能其中有9个人不一定会选择这部电影来放映。所以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尼罗河女儿，多半很多人会想起杨玲所唱的这首歌，而不会说侯孝贤的这部电影。所以我想跟你绕回来来说杨玲的这首歌。首先提醒各位，就是这首歌和非洲的那条河尼罗河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杨玲浅吟低唱，她所流露出的那种淡淡的但是绵长的情愫，好像又会和那种静静流淌千万年的河流会融合在一起，好像美好的情感都可能会在我们的心中如同涓涓清流吧。而这个时间我想跟你来聊聊非洲的尼罗河，它是一条流经非洲东部和北部的河流，由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它全长667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有2条主要的支流，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是尼罗河下游大多数水源和营养的来源，但是白尼罗河则是2条支流当中最长的，尼罗鳄就居住此地。尼罗河在印第安人的语言当中被叫做月亮的眼泪。这一提到非洲的语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想起什么，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想到那个动画片，想到非洲草原的那些可爱的动物，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Beyond 乐队所演唱的那首阿玛尼。

流心情。 是刘若英和范玮琪在2008年的时候所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这首歌分别被收录在刘若英的专辑《我很好》和范玮琪的专辑《哲学家》当中。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首画面感、故事感极强的音乐作品。从开场他们那番对白开始，我就觉得我已经被拉入到了那样的一个画面，两个无话不谈的闺蜜在一起聊自己的男友，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是一种倾诉，自然也是一种叫做什么，我来找个准确的词，控诉。对，彼此控诉自己的男友，背着男友跟自己的闺蜜说，是一种情感发泄吧。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干这种事情之前你得找一个可靠的、关系到位的闺蜜。不知道收音前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好友，但愿每个人都有一到两个无话不谈的闺蜜。好，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来听李宗盛、蒙伟合作的《遇见另一个自己》。

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黄龄，《来日方长》。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常石磊作词，然后又是常石磊和袁娅维联合作曲的音乐作品，2016年发行，然后在2017年又被黄龄收录在自己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有人说从前他一直认为来日方长是一句暧昧至极的情话，以退为进，心机满满，是轻许的承诺又模棱两可，是挑逗的隐喻却毫无意义。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有人这样跟我说，说这首歌如果是独唱，特别是黄龄独唱，或许更有味道一点。我倒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是独唱的话，我宁愿接受男生而不能接受女生。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有人说来日方长他一直认为是一句比较暧昧的情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黄龄独唱的话，那就更暧昧了。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来听歌，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 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是许美静所演唱的都是夜归人。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读书的时候是否也听许美静。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莫名的有一些感伤，感伤的理由不是因为许美静的这首歌本身的情绪，或者是歌声背后许美静的遭遇，我感伤的理由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同样的音乐作品，同样的听歌人，他那种听歌的感受和心境却完全不同。我们先来说当下，我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那种感觉就剩下了许美静的静，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可是在十几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校园里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忧伤到不行。细想想那个年纪应该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岁数，所以有那样的情绪波动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仔细想，你不得不感慨时间真的是奇妙。那个年代你是一张白纸，至少在感情的经历方面你很多东西都没有经历过，所以难免会受到歌曲的情绪感染或者故事的这种 走向感染，被感动，然后忧伤。而现在，故事里的那些事，或许自己身上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你经历过一番，也经历过时间的疗愈，再去触碰，可能就没有太多感觉了吧。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也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但愿你还可以有一些情绪的波动，还可以有一些共鸣。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仍然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相伴。